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进入年末，最近的电影院线里有不少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在进口片里头有这么一部续集电影，虽然它的剧情被不少观众吐槽说整部电影就是一个过渡集，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大事情发生，感情是把所有好戏都留在了下一部当中。不过哈利波特迷毕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而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各种神奇动物更是有的凶猛有的可爱，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新粉丝。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其实说的不是电影，而是想跟您聊聊关于神奇动物的话题。甭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甭管是神奇动物还是神兽，咱们都来一起认识认识。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依然是以小雀斑饰演的纽特为主角。这位纽特是著名的魔法学校霍格沃兹学校的毕业生，他的职业就是研究各种的神奇生物，比如毛茸茸的长得像一个迷你鸭嘴兽的秀秀，他喜欢所有金灿灿的东西，看到金币和宝贝就挪不动窝。再比如护树罗锅，虽然是动物，但它长得更像是植物，体型娇小，藏在兜里很方便，专业开锁20年。这两种神奇动物都是在第一部中就出现过的，在最新的这部续集电影中，他们还对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说到这些神奇动物的诞生，作者 J.K. 罗琳可不是肚子里现编的，每一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来源和文化背景。咱们再来说说这部《神奇动物2》里出现的新的神兽吧。首先是马形水怪，它的名字音译过来就是凯尔派，这是存在于凯尔特人传说中的一种水妖，能够幻化成各种形态，常见的形态是马形，身上还披着大量的水草，酷似马的鬃毛。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样，都是欧洲的代表性的民族，像是现在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等等，都属于凯尔特人的后代。在苏格兰的民间传说里，马形水怪特别迷恋人类女性，经常会变成美男子的模样上岸来勾引女子。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马形水怪爱上了某位农夫的女儿，每天晚上都去他家拜访，还会带上几条鱼作为礼物。农夫的女儿察觉到这个男子举止有些怪异，怀疑他是马形水怪的化身，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他爹。农夫听完之后，就在当天夜里烧了一壶开水，然后扮成女儿的模样等着男子上门。马形水怪一进门，农夫就把开水泼到了他身上，马形水怪被烫伤，当场现了原形逃走了。要说这神兽也挺傻的，逃走之前还问农夫，你叫什么名字？农夫回答，我。马形水怪回到水底之后，同伴们想要替他报仇，问是谁把你烫伤的呀？马形水怪说，是我。同伴们一听，原来是你自己粗心大意烫伤了自己，就都离开了。这个神奇动物也真是蠢得够神奇的了。神奇动物二中还出现了几种来自东方的神兽，比如在影片中的马戏团里就出现了河童。一提到河童，大家可能会想到日本的志异故事，其实河童最早是来自中国的民间传说， 也叫做水虎，老虎的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水虎是住在湖北境内河流的一种妖怪，外表看起来像是三四岁的儿童，但是身上却覆盖着弓箭都射不穿的坚硬鳞片。河童的外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头顶的形状像是一个碟子，碟子里有水，它就会充满了活力。传说如果诱骗河童从水里现身，让他头顶的碟子里装的水流尽，他就会精力尽失。在日本有非常多以河童为主角的传说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有一篇小说，名字就是河童。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动画片叫《河童之夏》，里头的河童跟《神奇动物2》里完全不一样，一点都不恐怖，而是非常可爱，还跟人类少年结下了一段珍贵的友谊。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我是田阳。刚才介绍了正在上映的《神奇动物2》里出现的一些神奇的生物，其中有一些是来自东方的民间传说，比起影片中面目可憎的河童，另外一个来自中国的神兽在这部影片中可以说是大放光彩，它的名字叫邹吴。在著名的志怪古籍《山海经》中，有一段关于邹吴的专门记载：林氏国有真兽，大若虎，五彩蔽具，尾长于身，名曰邹吴，乘之日行千里。说林氏国呀，有一种珍奇的野兽，大小和老虎差不多，身上长有五彩斑纹，尾巴呢比身子长，名叫邹吴，骑上它呢可以日行千里。在影片中出现的邹吴长得还是很符合咱们国家的古籍描述的，只不过在罗琳阿姨的笔下，邹吴的个性却像是一只大猫咪。男主角纽特拿着一只逗猫棒就把他给降服了。饰演纽特的小雀斑也说，其实在电影中本来还安排了一段戏，是他说普通话来跟邹吴交流，剧组也专门给他请了一位普通话老师，但谁叫咱们普通话是外国人公认的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呢？小雀斑说他普通话实在是讲得太烂了，那段戏很遗憾最终被剪掉了。那咱们的古书里邹吴是不是真的像只大猫呢？据说在商朝，邹吴是一种极其稀少而珍贵的兽类。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残暴，而西伯侯姬昌广施仁义之道，于是就有奸臣向纣王告他的黑状。纣王大怒，派人把西伯侯抓了起来，囚禁在一种建造在地下的监狱里，看管极为严格，犯人是插翅难逃。姬昌的好朋友们号称文王四友的四个人非常着急，想方设法终于去监狱里看望了西伯侯。西伯侯赶紧给他们几个暗示，纣王很好色也很贪婪，你们得去找美女和珍奇异宝来献给他，我才有可能得救。文王四友听了，就在各地寻觅美女和奇珍异宝，美女也找到了，珍奇的野兽邹吴也让他们找到了，都献给了纣王，当作赎回姬昌的赎金。西伯侯获释之后，他的儿子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灭商，得了天下。他的孙子周成王为了纪念邹吴救爷爷有功，还专门令人为邹吴做了一首颂歌。在后世的传颂当中，邹吴这种野兽就被不断的神化了。据说邹吴生性仁慈，连草木都不忍心践踏，他绝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生物，所以在各种古代神话传说中都把邹吴称之为人兽。那邹吴这种神奇动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有没有可能它跟猛犸象一样是曾经存在于历史中的呢？有学者专门进行了考证，得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说邹吴可能就是白虎， 还有人说邹武可能是猎豹的变异个体。还有第三种说法，说邹武其实就是现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濒危动物雪豹。我们经常会看到可爱的猫猫狗狗追着自己的尾巴玩，但是它们怎么都碰不到自己的尾巴。不过自然界中呢，有一种长尾巴的大猫就能追得上自己的尾巴，而且还能把尾巴叼在嘴里，这种大猫就是雪豹。据说雪豹咬自己的尾巴呀，并不是出于好玩，而是出于紧张或者焦虑。它们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会通过咬住自己的尾巴来缓解情绪，就像人类的婴儿咬住安抚奶嘴是一样的。雪豹生活在高海拔的雪线附近，那条大尾巴可以帮助雪豹在攀爬奔跑中保持平衡，睡觉的时候还可以用来盖住口鼻，防寒保暖。不过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雪豹也就只有几千只，我们也希望这种真实存在的神奇动物可以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东西方民间传说和神话中的各种神奇动物，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来自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有这么一种生物，它可以说是粉丝最多、最受人喜爱的西方神兽，这种生物就是独角兽。如果您家里有学龄前的儿童，尤其是女孩子，他们的不少衣服或者玩具上就常常印着彩虹色的独角兽形象。独角兽的传说历史很悠久，最早关于独角兽的记载是希腊哲学家在公元四世纪记录的。那是一段从旅行者口中听来的异国传说，是一种印度的野兽，它们大小与马类似或者更大一些，通体白色，有着深红色的头部和深蓝色的眼睛，它们的前额上长着一根约 1.5 英尺长的角。随后关于独角兽的传说就在欧洲流传开来，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对独角兽做过研究，比如亚里士多德、凯撒大帝和马可波罗。圣经旧约中一共提到了七次独角兽，而随着圣经的大量印刷和流传，人们对独角兽的迷恋也迅速增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关于独角兽的形态描述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像一匹大马，头上有一只角，是难以驯服的生物。有人则认为它长得更像是山羊，还有人形容独角兽四肢像大象，尾巴像狮子，上半身像山羊，头上有一个黑色的螺旋纹的角，是一种极其凶猛的怪兽。不过在现在流行的西方神话传说中，独角兽的外形已经比较统一了，它就像是一匹俊美的白马，额前有一个独角，有时候还长着一双美丽的翅膀，全身还会发出彩虹一样的七色光芒。独角兽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它非常不一样的象征意义。独角兽的形象代表着纯洁和神圣，有一些独角兽的信徒甚至认为独角兽的便便都是亮晶晶的，放的屁都是彩虹。但是如此神圣的神兽，在不少西方的传说故事中却常常要遭遇被猎杀的危险。那人们为什么要猎杀独角兽呢？原因还是为了它的角。独角兽的角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一种珍宝，有着多种和净化有关的魔力，比如可以净化河水湖泊，中和毒素等等。有一本书中又记载了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和独角兽角之间的故事。他叫来自己最喜爱的仆人，让他喝下了混有独角兽角成分的毒药。令人失望的是，国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仆人暴毙了。不过国王并没有怀疑兽角的解毒功能，恐怕只是觉得自己手里的并不是真正的独角兽角吧。在15世纪英国伦敦的报纸上也曾经刊登过一则关于神奇药水的广告，宣称药水的原料是正宗独角兽的角， 喝过之后包治百病，包括溃疡、坏血病、抑郁症、肺结核等等都能治愈。独角兽药剂可以做成口服液，也可以做成药片，这两款药的售价都是2000令。如此低廉的价格，就算是15世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到了16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而独角兽却始终没有被找到，相信世界上真有独角兽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关于独角兽的历史里充斥着各种传说和流言，而到了当代，独角兽又成了类似于迪士尼公主的一种童话元素。不过在现实世界中，长着独角的动物还是真有的，比如犀牛，非洲的白犀牛和黑犀牛有两只角，而亚洲的一些犀牛品种就只有一只角。在海洋世界中也有一种独角的生物，叫做异角鲸，它们有一颗长牙长出体外，长度可以达到2-3米，而且跟传说中的独角兽是一样螺旋状的，所以它们也被称作海独角兽。看到这些大千世界里真实存在的神奇动物，更让我们感慨生命的神奇和伟大。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神奇动物。刚才说的独角兽可以说是西方神奇动物的代表，在咱们中国也有一种类似的动物，可以说是神兽界的代表选手，这种神兽就是麒麟。麒麟出没处必有祥瑞，麒麟是咱们古代传说中的吉祥神兽，麒和麟分别指的是这种神兽的雄性和雌性。麒麟这两个字左边就是这个鹿字旁，说明这种动物跟鹿有很大的关系。古人造这个名词的时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麒麟是由鹿演化而来的，但它又绝对不是鹿，而是比鹿多了一些装备。麒麟的额头长着像龙一样的肉质的角，有着鹿的身体、马的腿、龙的尾巴，身上是五彩斑斓的，腹部是褐色的。在中国的各种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关于麒麟的记载，比如《山海经》《史记》《论衡》等等。相传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到他的家院里，这个典故后来就成为了麒麟送子的来源。孔子一生和麒麟有过两次相遇，第一次是他出生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他去世之前。据考证，在孔子71岁那一年，他刚把《春秋》这本书写完。这一年，鲁哀公带着大臣们举行了一次围猎，在狩猎的过程中居然猎杀了一只麟。孔子看到感到非常伤感，因为他是遇麟而生，又见麟死，认为是个不祥之兆，所以挥笔为麒麟写了一首挽歌：麟兮麟兮，我心忧。孔子感麟而忧，再加上他唯一的爱子孔鲤早逝，他也很难过，所以过了不到2年就去世了。麒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气质，不过在明朝的时候还曾经闹出过一个笑话。话说郑和下西洋回国以后，带回来了非洲的长颈鹿，可是明朝的人从前没见过长颈鹿这种动物，还以为长颈鹿就是麒麟呢。到了清朝，麒麟又变样了，除了蹄子像鹿，尾巴像狮子，躯体比龙短一点以外，其余的特征都跟龙一样了。因此清朝时候说的麒麟实际上是一种变异的龙。清朝也把麒麟的特征进一步进行了固定，形成了龙头、麋身、马蹄、龙鳞、狮尾的艺术形象，并且把这种吉祥的形象运用到了各个地方。 比如清朝一品官员的官服上才可以饰以麒麟图案。再比如民间会制作一些麒麟形状的饰物送给未成年的儿童佩戴，以祈福和保佑平安。说到这儿，我发现不管是西方的独角兽还是东方的麒麟，这些神奇动物之所以经过了历史文化的变迁还能一直存在于民间以及各种文艺作品中，甚至是成为热门电影的主角，还是因为人类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太多美好的象征。那今天关于这些东西方的神奇动物，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On the shelf, animals and children tell a truth they never lie. Which one is more human? There's a thought, now you decide. Compassion in the jungle, compassion in your hands. Yeah.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un for it? Would you like to take my hand?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